世界革命人民热烈称颂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领导祖国解放战争取得辉煌胜利，为反帝反美斗争和人类解放事业建树永不磨灭的业绩。为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巴西先军政治研究中心主席、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负责人、斯洛文尼亚朝鲜友好协会主席和民主刚果共产党总书记分别发来贺电和贺信，指出金日成同志是一位创造灵活的主体战法的20世纪传奇式英雄，是一位把美帝国主义者驱逐灭亡深渊的钢铁统帅和朝鲜民族救世主。电文和信里强调，金日成同志把祖国解放战争引向胜利，他将以主体的太阳永远活在世界向往自主的进步人民心中。